第二十九课，我也喜欢游泳。一句子。 205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 206，爬山、滑冰、游泳，我都喜欢。 207，你游泳游得好不好？ 208，我游得不好，没有你游得好。 209。谁跟谁比赛？ 210，北京队对广东队。 211，我在写毛笔字，没画画。 212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二，绘画。一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 爬山、滑冰、游泳，我都喜欢。你呢？ 我常常踢足球、打篮球，也喜欢游泳。 你游得好不好？ 我游得不好，没有你游得好。明天有足球比赛，你看吗？ 谁跟谁比赛？ 北京队对广东队。 那一定很有意思，我很想看。票一定很难买吧？ 现在去买，可能买得到。 二， 你在画画吗？ 在写毛笔字，没画画。 你写的真不错。 练了2个星期了，我没有和子写的好。 我也很喜欢写毛笔字，可是一点儿也不会。 没关系，你想学，王老师可以教你。 那太好了。 写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 走，出去散散步吧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你游泳游得好不好？ 二，票一定很难买吧？ 三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扩展。 一，放假的时候他常去旅行。 二，他每天早上打太极拳，晚饭后散步。 三，糟糕，我的钥匙丢了。 四，生词。 运动。爬山，游泳，游，比赛，对，毛笔，踢，足球，篮球，练，教，散步，跑步，回答，画，站，躺，放假，旅行，太极拳，钥匙，丢，专名，广东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汉斯有很多爱好，他喜欢运动，冬天滑冰，夏天游泳。到中国以后，他还学会了打太极拳。他画的画也不错，他房间里的那张画就是他自己画的。可是他也有一个不好的爱好，那就是抽烟。现在他身体不太好，要是不抽烟，他的身体一定比现在好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昨天，左右，做练习。回家，假话，放假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你喜欢什么？ 我喜欢动物。 我也喜欢动物。 是吗？你喜欢什么动物？ 我喜欢小狗，你呢？ 我喜欢大熊猫。